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，利人之死，编剧金兆宏，导演孔玉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，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八零三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 第四集，自投罗网。 跟王向宇的交谈陷入了僵局，同时案件也陷入了僵局。八零三感觉到，在王向宇和林静的内心深处，都隐藏着林兰生前的一桩秘密事件，而且这个事件有可能与此案有着紧密的关联。 八零三， 嗯， 难道你认为王向宇所说的一切都有价值？ 哼，哎呀，可能线索从这儿就断了，也可能从这儿就产生了。嗯， 他好像对警察有一种莫名的轻视。 嗯，哎，你没听出来啊？ 嗯， 林兰对警察有一种怨恨，但我还不清楚他是跟哪个警察有一种什么样的怨恨，跟这个案子又有什么关系。 嗯， 我想王向宇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起他，因为王向宇本人很会说话。 嗯， 他对林兰倒是确有一份真情实意的。 哦，我忘了。 嗯， 西城分局的汤助理， 嗯， 也在没日没夜地干的。我们在表演厅遇到他带着蒙妮走了。 好，他去找蒙妮啊？ 对。 好家伙，哈哈，局长助理干起侦查员的活来了啊！佩服，佩服啊！沈信， 嗯， 蒙你那儿你们已经了解得蛮彻底了。 嗯， 但愿咱们的汤助理能挑出咱们工作中的一些毛病啊。 哼，我看才不会呢。 哎，沈信 啊， 明天你们抓紧时间再去找蒙你一下。 嗯， 看看在他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上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可挖啊。 嗯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 第二天凌晨，还在被窝中的沈西被丁纯的一阵电话声给吵醒了。放下电话，沈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丁纯的家。 你他妈还好意思哭？ 好，